证。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9月28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9月26号，喜迎19大京津冀手拉手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首都图书馆正式启动。这次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由北京市大兴区、房山区、平谷区、天津市西青区、静海区、宝坻区、河北省廊坊市、保定市8城联合主办。据了解，喜迎19大京津冀手拉手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将从9月一直延续到12月，在京津冀3地8城持续开展6项主题活动，分别是文化志愿服务交流展、京平帮邀请赛、书画影交流展、京剧南海子巡演、京津冀精品节目展演和京津冀曲艺邀请赛，通过为京津冀3地群众奉献一场高水平的艺术盛宴，实现京津冀文化资源汇聚，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浓郁社会氛围。 9月25号上午，大兴区永华实验学校揭牌仪式隆重举行。大兴区永华实验学校是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由大兴区教育委员会通过引智合作办学模式，在今年8月成立的一所高起点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9月21号上午，在公交保修三厂、方庄车间、亦庄低保站，30多辆最新型纯电动双层城市公交车完成了运营前检查。专线96路、专线41路将在国庆前上路运营。相关部门介绍，这次将上路运营的福田牌纯电动客车是最新型纯电动双层城市公交车，不仅是目前全市公交车中最高的，而且配置也是最新型的，使行驶更加稳定，乘坐更加舒适。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9月26号，喜迎19大京津冀手拉手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首都图书馆正式启动。这次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由北京市大兴区、房山区、平谷区、天津市西青区、静海区、宝坻区、河北省廊坊市、保定市8城联合主办。据了解，喜迎19大京津冀手拉手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将从9月一直延续到12月，在京津冀3地8城持续开展6项主题活动，分别是文化志愿服务交流展、京平帮邀请赛、书画影交流展、京剧南海子巡演、京津冀精品节目展演和京津冀曲艺邀请赛，通过为京津冀3地群众奉献一场高水平的艺术盛宴，实现京津冀文化资源汇聚，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浓郁社会氛围。 随着京津冀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的深入实施， 这次喜迎十九大京津冀手拉手系列交流活动的开展，既是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成果的展览展示，也是推进京津冀发展同心同力的重要渠道。京津冀手拉手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以携手并肩、文化共享为主题，紧紧围绕砥砺奋进的五年发展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圆中国梦三大内容进行。受益人群涉及书法、绘画、摄影、京剧等九类人群。值得一提的是，京津冀三地八城手拉手活动还得到了众多艺术家的广泛参与，特别是部分市区基层的农村社区艺术爱好者也踊跃报名参加。 在活动启动式现场，艺韵精华大美兴邦京津冀三地八城书画影作品展览正式开展，拉开了京津冀手拉手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的序幕。这次展览展出的京津冀三地八城书法、国画、摄影优秀作品共有200多幅，展览作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畅想实现伟大中国梦主旋律为题，内容涵盖京津冀三地八城的历史文化、大美河山、风土人情、社会发展等题材。三地八城的书画影作品深深亲近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家乡的真挚热爱，对党和人民文化事业的美好祝福，对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深情祝愿。 其中，北京南海画院倾心创作的19米长卷，用画笔描绘了大兴历史文化底蕴和美好的未来，展现了从南海子公园到新机场的优美风情，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大兴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启动仪式现场还特别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季清远、卢平、刘存慧等人现场创作巨幅作品，同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王文杰、任怀书等多位知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 本台消息，9月25号上午，大兴区永华实验学校揭牌仪式隆重举行。大兴区永华实验学校是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由大兴区教育委员会通过引智合作办学模式，在今年8月成立的一所高起点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学校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永华实验学校校长孙健向记者介绍说，学校的育人价值取向是胸怀报国志、永驻中华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学校以跃建未来、爱润幸福为校训，实施爱福生优质教育、绿色教育行动方案，每天保证学生睡眠9个小时，体育锻炼2个小时，0小时被动书面作业，全方位一流的现代学校，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轻松愉悦、活力健康的学习，为未来发展蓄力。当天，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大型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也在学校举办。作为读书活动承办校，永华实验学校将传承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精神，积极推动书香校园建设，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提升学生读书的广度、亮度和深度，通过读书为学生构建终身学习的能力体系，实现学生人格修养与综合素质同步发展。 本台消息，9月21号上午，在公交保修三厂方庄车间亦庄低保站，30多辆最新型纯电动双层城市公交车完成了运营前检查，专线96路、专线41路将在国庆前上路运营。相关部门介绍，这次将上路运营的福田牌纯电动客车是最新型纯电动双层城市公交车，不仅是目前全市公交车中最高的，而且配置也是最新型的，使行驶更加稳定，乘坐更加舒适。 这次新型车使用的是纯电驱动，电池系统是整车的能量源，为整车提供驱动电能，可以称为是电动汽车的血液。和燃料车型不同，车身不但没有发动机，而且打气泵、转向助力泵、空调、暖风电机加热、冷却循环等都是电控。车内设有60多个座位，满载情况下可以容纳近100人。 据了解，专96、专41两条公交线路原有20多辆老旧柴油车辆需要进行更换， 目前，第一批37辆纯电动新能源双层公交车已经在公交保修3厂完成体检。国庆前后还将有50辆广通银龙电动单机车投入运营。为节能降耗、降低碳排放量、提高首都空气质量作出贡献，保障百姓更加安全、舒适、快捷出行。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座谈活动，区政协副主席李义武主持会议，针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协商，现场提出意见和建议，推进提案人与承办部门进一步达成共识。会前，区政协领导来到了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听取了京东方显示技术副总经理顾香春的汇报，随后又参观了北京杂技团有限公司，参观并考察了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在1层大厅观看沙盘及宣传片，并乘坐电瓶车考察整装车间，离开北京奔驰汽车整车制造车间，前往北京奔驰发动机制造车间开始视察，并听取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吴问平指出，刚才的视察看到了很多具有超前性的高科技技术，可以说让人大开眼界。开发区科技局的负责同志将承办提案的办理情况进行了汇报，管委办也将提案办理情况进行了通报，提出了很多提案办理工作中的新措施、新办法，令人很受启发。各位委员和提案者也都针对如何做好政协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赵部长的讲话高度概括了开发区近段时间科技创新情况，让人受益匪浅。针对以后的工作，吴问平还指出4点期望：一，在服务中心大局中体现政协工作的新作为；二，在优化履职平台中打造政协发展的新亮点；三，在布局各项工作中开创政协事业的新局面；最后，展现政协委员的新风貌。这段时间以来，广大政协委员全身心地投入政协60周年系列活动等工作中，正是各位委员的鼎力支持，才让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接下来要继续做好主席与委员联谊制度的制度，今天也是其中的一次走访。政协的工作方式和区委区政府不一样，走访互访就是一种政协工作的独特方式，使各位委员心中都把自己当成一名政协人。吴问平还指出，接下来就是借用习总书记的话，撸起袖子加油干了，期待也完全可以说相信大兴政协一定会干出一片新天地，干出一个新局面。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区教育品质提升促进工程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小召开了，全区近200名老师及学校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大会。参会人员首先观摩了项目实验校带来的12节优质课。 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颗心，颜色是红色。老师，现在有一种透明的液体，我要喷上去，同学观察，发现了什么？ 赵阳，北京市第二中学亦庄学校科学老师。作为二中亦庄学区4年级的特色课程，赵老师通过让学生用眼看、用心想、用手做等方式，让他们发现科学规律，启发孩子思考。赵阳老师告诉记者， 我们这个神奇的花青素是我们学校的12年一贯制课程体系下的一节校本拓展课，每一个年级侧重的目标是不一样的。4年级我们侧重的就是小实验和创作，体现出孩子的这种动手的实验能力的。然后我们是在正常的国家课程之外，每学期又开设了2到4课时的这个校本拓展，而且我们这跟中学和高中的化学也有一定的连接，都是我们小学、初中、高中老师在一起教研，然后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设置。 据了解，2014年9月，大兴区教委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共同开展了大兴区教育品质提升与促进工程。全区的所有小学、21所幼儿园、9所中学分别参与了4个子项目的实践研究，在项目推进的3年时间里，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2014年9月，在综合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按照大兴区12五教育事业改革和 在随后的现场会上，大兴区教委朱爱斌副主任做了项目工作汇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边玉芳对项目实施进行了总结，同时大会上还表彰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表现优秀的四个学所区、34个优秀集体以及110名优秀个人。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金秋时节为营造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经过亦庄镇的提前筹备精心设计，在9月25号完成了今年迎国庆环境景观布置，为节日的亦庄镇披上了缤纷的盛装。这次景观布置共摆放了花坛600多组，一串红、地背菊、万寿菊、鸡冠花等10个花卉品种，共30多万株。 亦庄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节日观景布置本着庄重喜庆、安全适当的原则，祝福祖国、善美留香、花艺中国等20个富有吉祥祝福含义的组合样式一起亮相，将重点地区主要道路、小区门前进行节日装点，营造安定祥和、欢乐文明、优美亮丽、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这些花坛大部分都配备了夜景照明设施，以方便居民白天观花、晚上赏灯。 当前提升工作是亦庄镇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重点，作为全区率先城市化建设的示范镇，今年亦庄镇在提升镇域形象、装扮亮丽街区、为居民建设更加宜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方面做足了功课。这次节日景观布置在向伟大祖国华诞献礼的同时，再一次为全镇居民提供了驻足浏览、拍摄留念的美好去处。 本台消息，9月20号到22号，2017年北京市小微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培训在昌平九华山庄举行，大兴区20多个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培训，一起学习交流志愿服务的各种经验。在这次培训中，老师对志愿服务项目进行了答疑与研讨，就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可行性建议。之后部分典型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做好项目的经验。大兴的老北京叫卖志愿队负责人孟亚楠就作为其中一个代表，为全体培训人员做了关于非遗进社区项目的经验分享。 培训中，北京市志愿服务文化宣讲师刘月忠、钟静涛、张凤东等进行了精彩纷呈的志愿服务文化宣讲。大兴区各小微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听后受益匪浅，都表示在以后项目开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宣传推广志愿服务文化，呼吁感染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悟透生命，更惜教育，继大兴区第三小学教师郭华。夏虫不可以语冰，不经历死的考验，很难悟透生的意义。年近半百的郭华老师在与病魔抗争过后，仿佛变成了一个哲人。他说，何为幸福？幸福不是金钱的积累、物质的叠加、情感的占有，幸福是一种利己而悦人、通透而洒脱、明智而悠然。幸福是为心灵找到失意栖居的港湾，为生命找到来去自由的归宿，为他人找到超越苦难的良方。 提起大兴三小的郭华老师，熟悉他的人都赞不绝口，人家是用知识和经验教书，郭华是用情感和生命育人。人家有30年的教龄就功成身退，乐享清福了，郭华却如初为人师般永葆激情，干劲十足。郭华曾荣获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十佳师德标兵、区十佳教师、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作为小学高级教师、语文学科带头人、市级骨干教师，郭华获得过的称号、证书多得数不胜数。 郭华说，为工作而活着还是为活着而工作，这是职业幸福的分水岭。我之所以喜欢教师工作，是因为工作对象是孩子，是天真烂漫、清纯仗义的孩子，与孩子们在一起每天都很快乐。与孩子们在一起，你可以用一颗童心活着，活得诗意盎然，活得无忧无虑。人生无常，造化弄人。郭华老师也许是人生追求过于完美，也许是事业发展非常顺利，也许是忙于工作忽略了健康。2014年初，郭华被诊断出乳腺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他击垮了。他害怕提及更不敢面对的那个癌字，是医生对病情的专业分析和治疗，是领导真诚的关怀和鼓励，是亲朋的体贴和照顾，最终帮助郭华走出了心灵的阴霾，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在实施手术和放化疗的过程中，郭华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重压，坚强而乐观地面对一切。 郭华慢条斯理地说，起初想不开，悟透以后才明白，面对疾病，正能量是最有效的药。病痛最喜欢的就是担心、悲哀、沮丧，病痛最怕的就是平和自信，以及对他视若无睹。同年9月，身体稍加恢复，郭华就要求上班了。他是那么迫切地渴望回到工作岗位上，那时他仿佛重生一般。学校安排郭华教品德与社会，并负责学校资源教室的工作。当郭华走上阔别半年的讲台时，既兴奋又紧张。面对新的教学任务，他满怀热情和信心，投身其中，不辞辛劳。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郭华顺利完成了品社学科的教学任务，同时还全程参加了200多学时的市区级资源教师培训。通过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郭华对特殊教育、融合教育和教师工作的使命有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取得了多个研究项目的结业证书，从而获得了大兴区教委颁发的第一批资源教师资格证。 郭华时常哼起这首歌，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也会想起李开复在《向死而生》一书当中说到的一段话，活在当下，向死而生，因为面对死亡而珍惜自己的生命，进而活出自己的价值，这时的人才是回归生命本真的存在者，这是一种悟透生死而后淡然处之的智慧。郭华说，人生就是一场旅程，是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的旅程，可惜这个旅程很短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大胆去做一件事，去攀一座山，去追一个梦。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想明白，但我相信一句话，上天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的。 病愈后，郭华虽然上班了，但却离开了他深爱的班主任岗位，他内心又被失落、伤感、苦涩填得满满的。离开了他从事25年的语文学科教学工作，郭华是上语文课为享受。学生评价郭老师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盼着郭老师来上课，在他的课上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害怕下课铃响，总感觉意犹未尽。可郭老师的病非同一般，身体尚在康复中，校领导、医生都劝他多休息，怎么办呢？ 不能承担主科重任，郭老师就主动找零活干。如果哪个同事请假需要有人代课，郭老师就如获喜讯，不请自到。不论是带一周、带两周，还是带一个月、再带一个月，也不论是3年级数学还是5年级语文，郭老师次次都是满心欢喜，精心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耐心辅导学生。2016到2017年度，郭老师除了完成资源教室的工作以外，还同时担任6年级5班的语文教学任务。一年来，郭老师一如既往的勤勤恳恳，亲情付出感动了许多人。为了能让青年教师尽快的成长和成熟起来， 郭老师和青年教师一起学习课标，钻研教材，一起备课说课。郭老师扎实的教学功底，严谨求实的态度，真诚坦率的为人，使青年教师们受益匪浅。 郭老师在日常的资源教室工作中，一方面细心管理设备，详细整理档案，及时做好活动记录，同时积极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技能，为特殊学生量身定制出详实的训练计划，并认真严格地进行康复训练。虽然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时间不长，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2015年9月，在北京市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会2015年论文评比中，论文《播撒爱与阳光，我们在路上》被评为三等奖。2015年11月，案例《让学生在我心中成长》荣获区级特等奖。2015年12月，在大兴区资源教室验收评优课活动中荣获二等奖。2016年4月，在大兴区资源教师培训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郭华说，特教工作干的是良心活，做的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孩子的残障导致了自身和家庭的不幸，而通过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付出，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一些痛苦，为他们增添一些快乐，这是多么有意义、多么令人自豪的职业呀。 寒来暑往，世事变迁，郭老师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教育格言，付出诚心，倾注真心，奉献爱心，事事耐心，时时细心，处处精心，让学生们在教师的心中成长。因此，郭老师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无论从事的是哪个学科的教学工作，他始终都能做到尊重、关心、热爱每一个学生。工作中勤勤恳恳，甘于奉献，廉洁从教，充分发挥了一名老教师、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正是携爱前行，甘为春泥浴桃李，愿做红烛照杏坛，志更坚定，哪怕路遥逢日暮，余晖也要洒校园。 本台消息，一提到小广告，您一定有一种厌烦的情绪。在公交车站马路边上、公厕旁，几乎所有的可视范围内，您可能都见过让人讨厌的小广告。近年来，大兴城管加强了对小广告查处力度，结合小广告停机系统，及时对违法广告号码进行停机，并研究制定出第三方保洁公司清理方案。现在在大兴区主要街道已经很难再见非法小广告身影。9月26号，记者跟随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执法人员来到黄奕路，在一个公交车站的站牌上发现一张随意张贴的房产类小广告。执法人员现场对非法小广告进行了拍照取证，随行的城市管理志愿者当即对小广告进行了清理。执法人员介绍说，下一步将对广告内容进行查实，查明后将对非法广告号码进行移送停机处理。 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规定，对于擅自散发、张贴喷涂广告的行为，将被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有不少周围的邻居打听，现在查得这么严，有需求的广告应该往哪儿贴？城管队员介绍说，其实目前在大兴主要大街的公交站点和小区门口有100多块便民信息栏，还有一些各镇街设立的便民信息栏，就是为了市民有广告发布需求的时候方便张贴小广告。而且信息栏会定期清理，这样一来，在严格打击非法小广告的同时，做到了疏堵结合，给有需求的市民发布广告的途径。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